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丁驴，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大地曲今天早上跟我们一起来蹦迪吧啊，不是这样的 slogan 啊，今天是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北京时间的7点05分，要在这里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嗯，好，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希望大家今天早晨呢听的时候能够嗨起来哈。 嗯，因为今天一直是持续的下雨的天气， 嗯， 说实话雨天长了，人心情会稍稍有点烦闷， 嗯 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想到了一个放大家回山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嗯， 那待会儿大佐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不过这个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钟啊，南郊观察台的气温呢是16.4度，受到高空低涡的影响，昨天降雨大风降温齐聚京城。今天早晨呢到中午仍然是有小到中雨，伴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8级左右，出行的话仍然要防风防雨，不要到山区以及地质灾害高风险的地区去游玩。气温虽然不高，但是呢请各位来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哈。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早晨到白天是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天气， 偏北风4到5级，阵风可能会达到8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2度，比起上周是有了一个明显的跳水啊。 对， 最小相对湿度是70%。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渐晴，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只有15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5%。 嗯，总体来说呢，上周我们还在说这个夏天还在特别倔强的维持自己的体温， 本周夏天片花不好意思放了是吧？ 上周都没放了好吧？ 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正在预警当中。 嗯， 今天的阵风可能会达到7到8级，提醒大家尽量少在临时建筑物还有广告牌下方去停留。 哎，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哎，放假了，还有哪些朋友早起呢？第一名蒲公英，第二名刘旭，第三名懒蛋，第四名无名，第五名是仰望星空。 哎，看第六名呢是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第七名紫海之蓝，第八名太子，第九名宋丽，第十名上。熊猫呢刚才说，哎呦，今天呢这个放假第一天，我已经紧张的开始搓小手说， 嗯， 今天怎么也能我能抢到第一名吧？ 没想到蒲公英抢先了， 是哈， 第一个签到求表扬啊，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哎， 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大佐说说看。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中秋假期有没有去哪里玩耍呀？有没有去海边吹风、田野郊游、大街闲逛呀？有没有看早秋的中秋之旅啊？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那种空谷幽兰，那种返璞归真的生活，嗯，真不错。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你向往的山野生活吧。 嗯，真不错。今天呢，早音乐秀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所向往的山野生活。 嗯， 其实在昨天吧，应该是，嗯，大家应该收到了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的最新的一条推送。哎呀，我跟 PD 还有大佐摘梨去了，还挖了红薯， 嗯， 还摘了这个花生。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花生是从地里连着根被拔起来的。 原来以为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嗯， 不是，我以为摘，就我以为有一个花生树，或者说它是在就是长出来了之后当果子被结出来的。 但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花生的原貌，因为小的时候读过落花生那篇课文。 嗯， 倒是知道它是从地里拔出来的。 嗯， 但是呢，我也没有想到它的根茎是这么的细， 就是直接拽着上面，对，然后还带着泥土的那种感觉啊。 对， 哎，确实这个山野生活是非常的值得让人向往的。 嗯， 那今天大家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所向往的山野生活。 嗯，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嗯，周深唱出了放假的闲适的感觉。无论你去哪里，只要心情是放松的，那么你所看到的景色就一定会美好。来自周深，《亲爱的旅人》啊。 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看，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梦的彼岸，做最温柔的梦，盛满时间行色匆匆，在渺茫的时光，在千百万人之中听一听心声，一路不断失去，一生将不断见证，看过再多风景眼眸，如初清晨，爱依旧让你动容，亲爱的旅人，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会有孤独，会有悲伤，也会有无尽的希望，亲爱的旅人，这一程会短暂却又漫长，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充盈的景象，啦啦啦，既然相遇始终来自于 时光的馈赠，那么离别时也一定要微笑着回放心中。生命无限渺小，却同样无限恢宏。你为寻找或是告别，耗尽一生也足够让人心动。亲爱的旅人，你仍是记忆中的模样，穿过人群，走过人间，再去往更远的远方。你灵魂深处总要有这样一个地方，永远在海面飘荡，在半空中飞扬，永远轻易，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肯下降。 伴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思绪已经飞到了乡间？哎呀，太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了。这是来自周深的《亲爱的旅人》啊，很多人对这首歌的旋律很熟悉。哎，这不是那个谁，那个谁？对，就是宫崎骏电影当中的插曲啊。 对， 啊，久石让真的太厉害了，周深也确实很厉害。没有想到他的嗓音和这首歌曲的背景音乐配合在一起啊，适配程度百分百。 应该来说，周深能够适配的歌曲是非常多的哈。除这首歌曲以外呢，这个你很难想到一个二次元的歌曲跟他适配程度也是那么高的哈。 你是想说达拉崩巴对吧？ 对啊，就是如果不是他的话，这首歌曲可能也没有那么出圈。 哎， 毕竟当年呢，这个其他人也演绎过好几次，只有他那个版是特别出圈的哈。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查理普斯说的一亩三分地，一只大狗，一只猫，一家人，帅一口瓮。一日三餐，四季更迭，这是他想象当中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哈。 嗯，还有草秋夜争春提到了鸡犬相闻，自给自足这样的生活，想想就很美好。 嗯， 然后李杰 Lemons 也说，哎，要是农村都像李子柒那样色的，嗯，他专门打的那样式儿的， 嗯， 那样色的啊，那真的是太让人向往了。你每天去做自己喜欢的手工，所有的自己穿的衣服、吃的东西都是自己亲手制作出来的，也挺有成就感的。 对，战神之神说，最好是有一块大小合适的地。能够种植各种蔬菜水果，自给自足，养些动物。希望山野的房子是有现代化的设施，有家人一起生活的，不然自己一个人住会很无聊的感觉啊。 嗯，还有大鱼给我们发过来了几颗枣子，哎呀，感觉结得非常的饱满啊。他说，我想做一个庄园主，每天浇菜摘果子，再喂一些小动物，生活太美好了。 哎，无名8059说，有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山顶大别野，别野呢有一个大花园，可以四季种植蔬菜瓜果，当然呢最好是可以某团某这个可以送外卖到， 就外卖也能到啊。 嗨， 不用每顿饭都自己做。 那你就是过去度了个假呗，这是啥田野生活呀。 对，所以你看大家其实都还给自己留了后路，比如说大小适中的地啊。什么叫大小适中的地？意思就是别太大，我种不过来，但是呢也要能结出我能吃的东西来。所以其实现在你知道很多大城市周边就会有抓住大家的这种心理，我是想要去放松一下，体验一下田园生活，但是我也不太想累，所以就有很多的就其实也就外在可能是这种民宿的样子，但其实里面的设施非常的现代化。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是想体验一下民宿里面种的瓜果，直接给我外卖一份过来好吗？ 那你直接在家里点外卖不就行了吗？ 啊，对啊。所以这个体验呢，我觉得多少还是得有一点，你就不能说是。所以你看你刚才说的很对，你还得深入到，最起码你要在地吧，对吧？ 起码我还去摘了个花生，对不对？ 你摘了吗？ 我摘了呀。 你剥了吃了吗？ 吃了，吃生花生真的特别香。哎呀，感觉太好了。 你吃的肯定没有无名多，无名吃了一把 他也拎回去一兜子好吧。来说一说你向往的田野生活，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Dip, dip, dip, dip, dip. And I know you've been in a scary place, but can I help you turn the page? Treat you like you deserve to be. Wanna be a part of your fantasy. Well, only if you promise me we'll keep the light on, light on, light on. The light on, light on, light on. It'll be right on, right on, right on. Just as long as you're leaving the light on. Whoa, whoa, whoa. We keep it moving on. Whoa, whoa, whoa. With your light on. Whoa, whoa, whoa, it'll be right on. Right on. Don't go thinking that you gotta give up on the one that you love. Cause I know it's hard to be alone and everything is never enough. And I know you never felt this way, you've been all over the place. Am I the one you need to see? Cause I'll be there on the rainy days. And when the sky's turning gray, we'll keep the light on, light on, light on. The light on, light on, light on. It'll be right on, right on, right on. Just as long. Well, as you're leaving your light on, oh, whoa, oh, oh. We keep you moving on, oh, whoa, oh, oh. With the light on, oh, whoa, oh, oh. It'll be right on. So don't be thinking that I'm not understanding everything you 叫做 Light On， 来自 Marco Bellis。 北京时间的7:1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怎么样，听到这段废话是不是很熟悉？ 这段废话嘛，但我觉得你念出来还挺顺的，感觉跟你特别适配啊。 啊，我可从来没这么说过好吧。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山野生活啊。山野生活就让你整个人静下来，然后呢去仔细思索一下繁忙的生活，还有在都市当中的一些自己比较犯难的问题究竟该如何去解决。那么很多朋友也是醉心于田园生活，给自己想象出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图景。 那 比如说蓝蛋提到说，我所向往的山野生活就是走进向往的生活的打卡地啊，太喜欢这部综艺了。我去过第二季的浙江桐庐啊，住在蘑菇屋不远的一个农家院，虽然有当地的老乡在，但是我真的是切身参与了砍柴、采摘、生火做饭，还有下池塘抓鱼这些农活，跟我的三五好友一起经历了为期一周的村野生活，觉得特别棒。 哎，这个问题我倒想问静瑜，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你会去想去体验一下乡野生活吗？ 就是我刚刚谁说的来着？找一块适量的地啊，大小适中的地，就是可以体验，但是不要太多。 你会去做农活吗？ 我会， 就会刨地啊什么的，锄地之类的啊。 哎，我小的时候真的就有跟我爷爷去试过，但是你知道 也是 玩嘛，谁会真的把工作交给一个小孩子呀？ 对，晒谷子呀、麦子之类的。 就那个我可能只是看过 啊， 这个我还真的不会。 听完以后你就知道静瑜只是想去玩一玩。 你看很多人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在我们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刚刚有朋友在说，哎，你们真的是对田野生活缺乏就是自己真实的一个了解啊。你比如说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你真的是不太知道到底有多累，干完一天下来之后你可能就想逃回城市了。觉得还是上班自在一些。 这个事儿我应该深有体会，因为我姥姥家是农村的啊，小的时候呢去了以后，每次我弟说等会儿啊，我把这活干完了以后我就跟你去。有一天呢，我觉得那我看你干活是什么活呗。头一天呢，我跟我哥去放了下羊，我发现羊根本不听我的话， 然后就到处乱走。第二天呢，我跟我弟去下地去摘了一下这个，就是收什么大棚啊，种蔬菜什么之类的。我发现我干了两下就干不动了，但他生龙活虎哈。 啊，就你这个，你看起来也像是一个壮劳力啊，你怎么不扛事儿啊？ 我只壮，劳力就算了。但后来我现在就发现呢，其实我可能只是想去看看自然风光而已。 嗯，对， 对不对啊？这其实跟体验乡野生活还是有些差距。因为我那天想起了向往的生活那一季当中，大家诟病最多的李诞。李诞说：“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干， 就想躺着。” 后来别人说：“那要不你去钓个鱼吧，给了条小船。”然后别人说：“你见过一个人钓鱼的时候，他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吗？” 嗯， 随波逐流，连那个船都不想摇。 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鱼你们随缘，对吧？你看，好多朋友就是想得非常清楚。像 Dennis Dragon 他说：“山野生活，我觉得我可能不太适合山野生活。我一不会种菜，二不会养牲口。真的去过山野生活，我可能。”会饿死。 是，圣黑马萨马说，就说收完玉米晾两天，然后搓成棒粒扔了这个棒糊，这个活净鱼估计没做过，月鸟可能做过，手指头能给你搓起泡来啊。 嗯，他说我不是很向往，因为媳妇儿家就算是田园生活，真的是在山野当中各种的被蚊虫叮咬，农活也是真的累啊。不管是种红薯还是玉米还是小麦，收获的时候呢还要顶着我最害怕的蜘蛛，真的很崩溃。所以不要以为吃得香就好了。哎，确实，因为我觉得可能在乡间你干活累了，所以你就吃农家饭也觉得格外香。 对，所以你知道现在就是因为也知道城里人这些娇贵病嘛，所以人家给你安排的一般采摘园都 是体验， 都是弄好的草莓园，就草莓园，而且都是大棚种植的，你进去摘一下就完事了，就很简单。 是， 我们那天那个梨园其实那个梨也非常简单、啊、 对，还有我们去的梨园啊、嗯。 对， 而且我觉得人家真的是教了我们一些非常实用的技术，比如说你得逆着它的那个板儿去轻轻一掰，梨就掉下来了。 往上， 但你如果顺着拽、 啊， 你可能会把一整个枝子都拽下来。 对，往下就是 dragon， 就 Dennis Dragon 啊，有点谐音梗，有点烂啊。 谐音梗扣钱。太子说很向往在一片竹林当中盖一个小屋，在里面静静的看书品茶，远离喧嚣，远离电子产品，返璞归真。尤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那种雨中看屋外的竹林啊，特别惬意。哎，我在杭州那边有体验过，真的很棒。 哎，刚才还有人说呢，我觉得如果是让我去山野生活的话，我觉得最好就是李子柒那种生活哈。 嗯， 那还得旁边有个李子柒这种人才行，对不对？ 那也得你自己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啊。 对， 好了，我们继续来畅想，也再给大家一首特别适合畅想的背景音乐，来自张碧晨的《星空剪影》。想象一下，在乡间，你干完了一天的农活，然后躺在床上，哎呀，抬头如果正好有个天井，可以望到绝美的星空，应该就是这首歌营造的氛围。 夜晚有星，云朵有雨，小小的我却只想能够有你，深情进入你的心里，趁着空气正好甜蜜。夜晚拥有星星，云朵拥有雨滴，此刻我正好想躲进你的大衣，你为我挡着风，也帮我挡住狂风暴雨，在茫茫夜空里听见你的声音，轻轻说我爱你，我就愿意放下所有朝你奔去，紧紧连在一起，好像我和你拥抱的剪影。狂风暴雨，在茫茫夜空里听见你的声音，

卷成球放在紫薯泥的中心，就像包包子一样，用虎口慢慢地把紫薯收上来，直到馅料被完全地包起来，然后再用刷子在月饼的模具上刷上一层薄薄的油，以防月饼粘在模具上取不下来。将上一步包好的球放在模具里，慢慢地把月饼推出来就可以了。这款月饼做出来会比较软，紫薯的清甜搭配着栗子的香气，轻绵软盈而不厚重，吃完一整个也不会觉得油腻。这样在今晚的月光之下，和家人一起分享这一份低糖的早餐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月光》，提前祝大家拥有这份早餐中秋快乐。 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趁着微风飘向了未知远方，幸福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 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的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宝。 刚刚提供了一个低糖月饼的新选择啊，虽然今天因为天气的关系，可能大家晚上也没有办法赏月，但可以在这样一首非常美妙的月光当中，来畅想一下自己赏月时候的非常舒适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话题一样，你如果归隐到山林当中，你会希望过什么样的山野生活呢？ 哎，如果真的说实话去山野的话，我愿意去做你刚才那份低糖月饼。平常的时间太宝贵，没有时间，没有大块时间拿出来去好好做一些比较复杂一点或者是比较时间长一点的这种一些餐饮吧。但是我觉得如果去到山野的话，我忽然想到了原来小的时候大过年的做饭，早晨开始生劈柴，然后呢中午开始生炉子。 对，我还记得、就是、 还做很多准备哈、 啊。是，我现在都忘了那个东西叫什么了，就类似于鼓风机一样的那个风箱，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对， 鼓风箱、 啊，对。然后我看到那个东西，我觉得好神奇啊。然后我没有站准位置，结果过了一会儿就被那个烟整个把脸都熏黑了。 对，那个东西呢，然后才能升起所谓的柴火饭那个柴火嘛，对吧？ 嗯、 然后呢，在旁边那个炉子，一般还会辟有一个小档，里面就放一点什么馒头片什么之类的。就过一会儿那个炉子烧热以后，就变成馒头干儿。 啊，就类似于比如说生火之前，我在这个地底下，比如先埋上一些红薯，然后 也可以 火堆，然后灭掉之后，这个红薯就熟了，这种感觉是吧？ 哎，对，你这种东西你只能慢慢做，在家里简直不可想象，对不对哈？ 嗯，大自然的智慧啊。日清语文说，我希望在自己的小院里养几只鸡几只兔子，种点硬实的蔬菜，自给自足，没事就捣鼓捣鼓我的小院，感觉非常的悠闲自在。 嗯，你昨天那条视频不是刚才跟大家介绍怎么去转梨吗？ 对，摘梨摘梨。 对对，Charlie Puth说看视频了，静瑜轻轻一转，梨子就下来了。 哎，是吧？ 对，然后呢，圣黑猫萨玛说一树梨子压皮低啊。 昨天特别好玩，因为我们去到这个贡树梨园嘛，为什么叫贡树剧本杀啊？贡梨剧本杀，其实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就是历史很悠久的一个贡树，就是它年头已经很久了， 400多年。 对，而且刚刚学到说，可能比如跟桃子还不太一样的，就桃子可能是越新的树结出来的果越香， 对， 但梨树是越老的树结出来的梨子会越香一些，所以这个树就是周围都被绑起来，就整个都是围起来，感觉就是供起来的那种贡树。 对， 然后呢，旁边写着就是达到了多少多少吨，就产量达到多少多少吨。当 PD 往旁边一站的时候，整个感觉，这个贡树跟 PD 的适配程度也是100%，所以就有了个新的外号叫蹲 PD。就以后就 PD, 不是蹲下的蹲， 因为 PD 以后就作为一个计量单位，就这个梨树每一年可以产几个 PD。 产几，人家本来有蹲这个。就一个字儿的，你非要给人改成两个字儿的啊？ 计量单位。 对，但是呢，你知道这个为什么会向往这样的生活呢 ？Charlie Puth 说，山野生活呢，可以在户外乘凉，这是城市无法比拟的。城市也可以在户外乘凉，比如说今天这个天气， 而且你有阳台， 就户外比户内凉。 是你有阳台的话，也可以轻松的达到 这样 的效果。 你听我说啥了吗？这就是 不是啊？就是说你可以乘凉啊，阳台不就可以？ 今天好凉的，我才不愿意去乘凉。今天好冷， 但是你不愿意，人家是可以去乘凉的。 你愿不愿意就是去乘凉？ 我不愿意。 啊、对呀、啊， 但是我可以，我拥有这个权利。 对对对，那倒是啊。 但 Holly 提到了一点说，山野生活，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少和人打交道、有的时候真的人际关系成为了大家很大的一个负担啊。包括我们上周其实也聊过这个社交强大症，还有社交恐惧症等等的。那归隐到山野之中，你就可以非常的静下心来，然后享受独处的时光。 上周那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就明明说到社交强大症，其实在有点开玩笑或者损这种方式嘛，就有很多人在网上说我好想拥有社交强大症啊。 对啊， 这又变成了一个热搜，你知道吗？ 感觉这是一个本领啊。 对， 但今天呢，我们来一起畅想一下山野生活。很多朋友也都提到了这样的一档综艺节目，就是向往的生活，能够看到自己平时可能日程比较繁忙的这些人静下心来，在那边自己捕鱼自己做饭，也是非常幸福的感觉。 每个早晨7:30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英文歌曲啊，感觉到了，把我们带回到了这种田野生活当中。来自 One Republic 的 Stop and Stare。 对，这个心有所想啊，这个怎么说呢？反正每首歌曲都能够把我们带回田园生活当中 去。不，我昨天晚上选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一定要有这种有意境的歌，把我带到田园生活里的歌，不然不能进入今天的歌单。 那这首歌曲把你带到哪个田园呢？田纳西， 英国 啊，英国啊，哦，是英国的田园啊，那就是Welcome to our London town， 就这种感觉了哈。 你这个口音也是够了。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向往的山野生活，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还有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大家提到了好多，比如说在海边，在草原上，还有在平原地区，还有刚刚有一个胃口很大的听友说，给我先来个30亩地。 三十亩， 你确定自己搞得了吗？应该要借助农业现代化吧。 对，这个无名8059说，彭公庄的梨子好吃，还有个原因是因为刚开始呢，让你拿个梨，却不让你吃。对，是的，我们 对， 直到游戏结束以后呢，手里的梨都捂熟了。那也不至于你捂一下就捂熟了吧？啊，他说，但是一直眼巴巴看着手里的梨，口水都攒了一吨。然后旁边人说，一吨那就是一 PD 吧？不是，我是0.1吨 啊。啊，对对对 对， 不能这么去换算。 10PD 等于一吨啊。 哎，但为什么一直拿着不让我们吃呢？其实这是剧本杀当中的一个情节设置啊。 哎， 我们不能剧透更多了，因为今天还有很多朋友打算要去，但是现在在下雨，可能大家的体验感不是很好。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等到中午雨停以后再去。然后今天明天两天，我们是也有给很多的听友送票，包括也可以直接去现场买票，也是可以的。 是1840说，很多人都想着这个拆迁换院子啊，或者大院子换成楼房，但是我就不想，还是觉得喜欢大院子，可以种瓜果蔬菜呀，可以搭葡萄架呀，孩子也可以尽情的玩耍。哎，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家其实是一个四合院，当时觉得那个院子特别特别好啊，每天都喜欢出去玩耍。后来呢，自从换成楼房以后，就更有意思了。旁边的商场很有意思，但是楼里没什么意思啊。 对，现在的小朋友们都在商场里玩耍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这种感觉。 对， 其实也可以带他们去体验一下。继续来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或者你向往的山野生活，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放假了，来给大家推荐一部马上要上线的电视剧，这是由张艺兴搭档雷佳音和袁泉主演的《落花时节》。 哎，同时还有贾乃亮、罗海琼等联袂主演，超强的演员阵容呢，可以说是十分吸睛了。作为一部现代都市情感剧，剧名听起来就有点伤感的意味。这部剧呢，主要讲述在大时代的洪流之下，男女主人公感人却又充满坎坷的曲折的爱情之路。 不得不说，张艺兴最近的这个影视资源是有点好啊。你看，《扫黑风暴》当中让很多人记住了他饰演的这个警察。那么现在马上要上线的电视剧《落花时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SHE 的，非常适配今天天气 又 还有话题的一首歌。 这是哪个村？ 这是台湾。然后我给你想想啊，台中的什么？ 好好想想。 我爱雨夜花。 一条歌网比人远的路，我翘翘通到山脚，山脚有一个庄，阿公就住伫遐。啊，切味切味的藤啊，日日拢嘛随风在唱歌。咪嗦啦，咪嗦啦，不知呀伊呀会有啥事，鬼拢嘛在开满山。困到山，这有些话土鱼的土，甲天堂来的山。古奥古奥的厝遐，一直保护阿公阿妈，阿公家己改编的歌，伊唱给我听， 唱给我听。 这条歌陪我到大汉。海钓鱼手也手袂散，希望你同款会当真足听，爱听上这个声，这条歌陪我一直到大汉。条条海钓鱼手也手袂散，虽然讲世界不时在变化，嘛是爱这条歌。 别拖我，别拖我，拖到一个戆大哥，暗暗乌乌，目睭透透，亲像火车。 这个所在我习惯穿赤脚，穿赤脚哪行哪佚佗，伫个软软土的残花，乌叠乌叠偏偏飞呀飞飞呀飞，我想飞听，车窗有我囡仔时阵的笑声。啊，大树边的一条溪流流落去溪溪的山，溪风水呀真足嘞真足嘞，白云哪像水行， 哪像水行， 乌鱼嘛乌鱼，机会行行的来吃，行来吃，那我阿妈手

小鹏 P5 双激光雷达有效识别并应对进出隧道、近距离加塞、道路施工等复杂场景，助力行车安全。补贴后售价为15.79到22.39万元，更有多项购车权益等你来拿。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蓝景丽家24周年庆，全程派发装修补贴券，满10000立减600，购物满额抽奖，再赢戴森吸尘器。蓝景丽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乐福珠宝30周年分享爱，一起很开心。即日至10月10日，惠顾计价黄铂金首饰每克减30元，镶嵌 K 金首饰减20%，更多惊喜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愁眉苦脸干嘛呢？ 刚毕业工作，需要花钱的地儿好多，可我又不想靠父母了。 申请中国银行启航贷啊。 启航贷？ 中行为毕业刚入职的年轻人专门推出的消费贷款，贷款金额最高50000，期限最长10年，助力人生启航。 那我去哪儿申请呢？ 所有中行网点都能申请。 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期赞助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的头等舱服务， 了解下。 头等舱服务就是有事儿了，一个电话。 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想验车，人家给派专人上门代办；该保养，免费上门接车送去 4S 店；刮了蹭了，还有专人上门接车，定损修车理赔一条龙服务。这才是咱车主需要的服务。正所谓，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期。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 北纬40度， 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挑战自我，坚持不懈。将滑水变为汗水，就是我的运动宣言。我是月月鸟，准备好跟我一起动起来了吗？早快跑 ，Running Time。 将滑水变成汗水，就是我的运动宣言。哎呀，有点不好意思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佳节，一家团圆，能够其乐融融的在一起吃一顿饭，所有的烦恼忧愁在那一刻都会烟消云散。所以在这个团圆的佳节当中呢，也是蕴含着凝聚血缘、合家团圆的这样的一种寓意啊。但是俗话说得好，每逢佳节胖三斤呀。作为职场人，想过好一个中秋节，其实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月满人团圆的中秋，父母却说你身材也是团团圆圆的啊。朋友聚会上也会收到评论说许久不见越发福气了，你说你摸着身上的一斤二两肉，胖子的胃真的是没有未来吗？所以呢，终于狠下心来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却发现实质拿到仅仅的是一张健身的卡，不断的花式请假，健身只是口头说说，健身的理由只有变美一个吗？不健身的理由却是千千万万。所以今天有人找你聚餐，明天有人找你逛街，后天也有加班，健身房的玄学自拍你是认真的吗？所以呢，虽然运动的时间不长，但是必须吃点好的犒劳自己，依然是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依旧大吃大喝。不想健身的人总能找出诸多的理由来犒劳自己。同样呢，有的人呢也是只要是运动就会去马上去。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普及一下节前节后的一些运动的小知识哈。首先呢，就是说这个运动前的热身强度是完全不可以少的，做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也会有助于去放松一下肌肉活动的关节的部位，加速血液循环，不会使机体过分缺氧哈。另外呢，运动呢贵在长期坚持，有规律且长期的锻炼身体，能够提高身体的耐受性，减少肌肉酸痛的可能性，比如说丝盟嘛，对吧。再来关注一下啊，运动的时长的话呢，我觉得要根据个人的这个自身的情况适可而止。不少人呢平常很少运动，偶尔运动一次把自己累得不行才觉得过瘾，而且随着年龄逐渐增大，身体的机能恢复不足，大运动量呢导致身体的这个供氧跟不上，不但不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 反而呢会对身体有害哈。即使是减肥的话，也要有足够的身体素质才能够事半功倍。好了，想保持一下身体年轻态，就要在健身不断消耗体能同时，注意为身体来及时补充能量。最后呢，祝大家在中秋节能够越健康越美丽。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一首阳光满意的歌曲，来自于钟颖红以及大都会乐团带来的《中央海岸》。来，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感受一下夏天、海边以及浪花为你带来的充盈感。来，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在里外的夜都活在中绝，去到孤单的雪，在繁华的街，人浪淹没想念，交错的空间要兜多少的圈才有可能和你遇见。路旁末班的地铁，世界刚入眠，而你在眼前晃了几遍，这一刻的感觉终于发现 I need to call it, call it, call it。 电视里的画面，繁琐的人间，城市的海岸线，慢慢的永远，心跳节奏改变，浪费的时间，从未有的新鲜，难以言语，无法遮掩，放在屋顶闭着眼，听风儿吹来，太阳的照脸在你耳边，亲吻过你的脸，终于发觉 How does it feel falling, falling, falling, Could it be my love, I call infinite love, infinite love, infinite love, Could it be my love, So please come whisper, whisper, whisper my ears。She's Lady Sunshine, so pretty sunshine, just like Grace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的8:09，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今天啊，也是在中秋假期当中，而且今天的这个天气呢，一直是持续的阴雨绵绵，特别的适合睡觉。好多朋友都说自己是窝在被窝里跟我们参与互动的啊， 是 羡慕。 哎，你窝在被窝里参与我们今天这些互动话题，你就对了啊。 嗯， 我们这些话题呢，是去畅想一下田园的美好生活。你要真去了，你可就没有什么机会窝在被窝里了啊。 对呀、啊，你对于我就是生活在乡间的人来讲，可能5-6点钟你就要起来去照顾你的耕地。刚刚谁管我要了30亩地来着？应该是要半夜3点就爬起来去耕吧。 你知道之前呢，有人就说到这个有一个就是清朝的一个外国人来华的这个见闻嘛，就说这边的人呢，早晨4-5点钟天都是大黑的时候，就已经起来了，就他觉得特别惊奇。后来他就问为什么你们起那么早呢？晚上8点就睡了，谁能睡那么长时间？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对对对对对， 嗯，那确实非常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今天要跟大家聊的田野生活，来听听大佐怎么说。 好嘞。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中秋假期有没有去哪里玩耍呀？有没有去海边吹风、田野郊游、大街闲逛呀？有没有看早秋的中秋之旅啊？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那种空谷幽兰，那种返璞归真的生活，真不错。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你向往的山野生活吧。 来说一说你向往的山野生活吧。刚刚已经有无数人提到了这首歌曲了，那就是来自周杰伦的《稻香》。听听蝉鸣鸟叫，走在金色的麦林当中，然后呢，深吸一口气，闻一闻田野的芳香。这就是我梦幻当中的山野生活。 如果是稻香这个样子的话，我愿意去哈。 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在示威的城堡，随着稻香歌谣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狗的梦，我知道，像是狗的梦，我知道。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 回到最初的那美好。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心愿上升，先把海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那快乐，只叫在天里，在今天太到累了，都在睡过，偏偏风也听到怕了。谁在多想呢？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唱着歌，睡着了。不管其他的聪明总更精髓。阳光洒在路上，却不怕心碎。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在示威的城堡，随着稻香歌谣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狗的梦，我知道。想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回家吧。 愁苦脸干嘛呢？ 刚毕业工作，需要花钱的地儿好多，可我又不想靠父母了。 申请中国银行启航贷啊。 启航贷？ 中行为毕业刚入职的年轻人专门推出的消费贷款，贷款金额最高50,000，期限最长10年，助力人生启航。 那我去哪儿申请呢？ 所有中行网点都能申请。 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就像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音乐秀今天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你向往的山野生活。刚刚的这首来自周杰伦的《稻香》啊，好多朋友都说太好听了，这个前奏，这就是我理想当中的田园生活，适配程度100%的就应该是这首歌。 是你被这首歌曲击中了，你看他那个啊感觉中弹了，你知道吗？ 就你知道一开始前奏的时候蝉鸣鸟叫的声音，属于的猫就说了，这歌太有画面感了，要不是在开着车，我觉得都想闭着眼睛欣赏一下。 今天呢，菲菲小胖子说，平常都在上班路上开车听早秀不能互动，今天休息了终于可以用 APP 来聊天了，可太开心了。可能也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嘛，所以大家基本都是在床上，在家里、 是我们聊天室特别热闹，就大家都不放假的吗？还起这么早，我们两个还都挺惊讶的。 对，你看这个仰望星空说呢，这一刻脑子里全是月明月清的田野夜晚，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田野的生活啊。 还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当时在语文课本上学到的关于田园生活的描述，比如说《桃花源记》，还有菲菲小胖子给我们打过来了四句诗：种豆南山下，草生豆苗稀，晨兴理荒碎，带月何处归。 这是什么诗？ 我能背，但是我还真不知道。 对，刚才听到你的稻香以后呢，很多人说，哎呦，听到稻香以后就想吃稻香村了。你这个谐音梗也是够了啊。 我查出来了，这也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 哎，听了一下，感觉确实有一点这个怎么说呢，听取蛙声一片的感觉。 还有其实像家里人 CN 就考虑的比较实际了，说如果要去过田野生活，那具备的前提必须是要有一充足的时间，二健康的身体，三良好的心态，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有了这几样，你才能在田野当中如鱼得水。 对，这个胖胖的傻姨说，就是自己在说，其实今天有一些啊，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城市里的人呢特别向往乡村，第二种呢是我们有一些从乡村当年在乡村里生活过的朋友哈、跟大家拼命的说千万不要去啊。 也没有，因为好多你像练习说，我们农村出来的孩子一直有山野生活向往，回家就好了呀，回家就可以体验了。 一个绿波器说呢，去年租了一小块地，才20平，每周种菜，累的腰酸背疼腿抽筋，整地施肥浇水除虫，哎呀，我今年就放弃了哈。我后来想了想呢，我向往的应该是华农兄弟那样的村霸式的山野生活，想吃好吃的直接去别人地里摘去。 还是不要啊， 其实也 不鼓励。 华农兄弟其实应该是，就是他们拍的是一种感觉嘛，因为他们经常弄竹鼠嘛， 就是影视作品会夸张一些。 他其实就是营造一种人设了哈。 但确实在城市当中，有的时候压力特别大，就会有像仰望星空这样的想法。他说有的时候真的很向往一双人，一片绿水青山，出门还能骑马，一座木屋，与世无争的田野生活。 还能骑马呀、这怕不是金庸的那个世界吧，就 快意恩仇。 有的人就说呢，哎，在金庸的江湖当中，你看这些人每天就是除了打打杀快意恩仇以外，钱从哪儿来呢？为啥那么多盘缠呢？是吧？ 你们这些人真是的。浪漫打碎机啊。 对啊。 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FM的聊天室，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所向往的田野生活。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Such

早安音乐秀，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9月21号，也就是中秋节晚上的6点到8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将会浪漫上演。 哎，这一次呢，郁可唯、飞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斯汉、麦麦将真情献唱哈。 为什么提到麦麦的时候要故意的变一下声调？ 昨天晚上播报的时候就是啊，因为我们的麦麦其实呢唱歌也非常好听啊， 嗯， 也算是作为歌手发过很多非常好听的专辑， 真的是出过歌曲的， 是 就像大家在各平台上去搜索郭鹏，居然发现居然还有两首单曲啊！ 哎，两首单曲，而且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音乐人。每次 好啦，这次没有我们两个， 当然这次呢也会 阵容很强大，啊， 是他们也会用好音乐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温暖的中秋之夜。这场网络与广播同步交融的这个融媒体音乐会呢，将会首次采用双直播间的全新玩法，会非常有意思啊！ 嗯，那么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成的融媒体直播间，哎，第一次亮相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为广大网友和听众来呈现。那这一次的融媒体直播间呢是由麦麦还有小丹来主持，而974的直播间的现场呢则是由韩立和白杰来主持的。 月光音乐会呢将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北京交通广播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听听 FM、 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同时呢通过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以及手机 APP 听听 FM 进行音频的直播啊。 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来自周慧的弯弯的月光。 就好像玛雅在初恋中失恋，与其让谁成为过客，我想要自己做个旅行者。就算外面的夜晚很冷，各种风景却如此动人。弯弯的月光照着维多利亚， 12周年庆，9月17至10月7，精选品牌满2000返300，红酒大闸蟹加价购，积分底银行减 ，Coach Y 三热卖一折起。第二届光影艺术节尽在湘江北路28号。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小鹏 P5 双激光雷达有效识别并应对进出隧道、近距离加塞、道路施工等复杂场景，助力行车安全。补贴后售价为15.79到22.39万元，更有多项购车权益等你来拿。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北京音乐广播早音乐秀想要为您推荐10月22号晚上的7点30分，在北京音乐厅著名的钢琴家李坚的钢琴独奏音乐会《无音之音》巡演的北京站将正式启程。 肖邦、李斯特、德彪西、斯卡拉蒂经典再现，让音乐传达治愈的力量，用音符书写温柔的循环，而开启了心灵的新旅程。期待你我相聚，共赴音乐盛会。购票的话，请各位来大麦网来关注一下。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人来一个摩托，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得，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喽！耶！ 今天这么开心啊？ 是 看到了谁的歌啊？ 因为林彦俊嘛。哎，跟你说呀，问你一下啊，林彦俊最近跟人合唱那首单曲是哪首？ 啊，他应该是跟一个女演员演唱了一首他们电视剧的插曲。没说错对吧？ 跟一位女演员，你说的是没错了，但是作为听众那边，你刚那句话就是无效信息的废话，知道吗？ 确实，林彦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关注他的朋友可能也会觉得，哎呀，他的星途确实是有一点坎坷啊。但好在呢，最近关于合约的一些问题也解决清楚了，又重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并且作品也挺多的。不管是影视方面还是音乐方面，那除了上次为影视剧自己参演的影视剧演唱 OST，那这一次他的《归来三部曲》第二支的全新单曲《在飞翔与迷失之间》Lost。正式上线了。 这是一场关于自我寻找对话的旅程，也是林彦俊的音乐呢向全世界传达他的内在的内心的心理的一个过程哈，是以流行为出口，用自由随性的音乐呢去表达一下。但是林彦俊我觉得在新生代当中算是音乐素养非常高的哈。 已经是彦俊了，好熟啊，你们两个 这跟彦俊之间啊。 来听听彦俊的新歌。哎呦，好奇怪。 颠簸不敢停留，人生的洪流席卷着我，哪怕沉浮不愿随波，狼狈笑着流浪着，万物声嘲笑声做不到虚， 会多等一面，迎着耀眼远走高飞，我不会变，却想抵达永远。我放手到绝望尽头，我放手闭上眼坠落飞， 怎么样 PD， 你觉得燕俊唱的好吗？ 燕俊唱的不错。燕俊可以继续努力啊，小伙子、啊、 哎呀，说的我们跟他很熟一样。我们希望跟他熟起来啊。 我们唱完了燕俊的歌曲，下面准备放一下谁的歌曲呢？杰伦。 哎，那当然，杰伦刚刚不是已经有、 啊、杰伦已经有了哈。哎， 你 看、啊、你 怎么跟这些人都很熟 的？哎，你看很奇怪，你要说杰伦没有人觉得你跟他很熟、 哎、 因为很多人也会说杰伦周董啊、 对对对， 但你说燕俊就不一样，对不对啊？ 好奇怪啊，这是为什么？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是来畅想一下你所向往的山野生活、 嗯、 真的没有想到大放假的大家都起这么早窝在被窝里跟我们聊天，太让人感动了。 我估计大家真的觉得这期话题有意思吧， 嗯， 就是乡野的生活引起了大家的严重的兴趣，大家现在已经开始聊得非常非常的具体了哈。 是，比如像仰望星空提到说，我小时候去姥姥家、 嗯、 满院子都是兔子，还有牛鸡鸭鹅，还能吃上铁锅炖大鹅，真的太幸福了那生活。 是，这个毕小美呢说，我特别喜欢我老叔家，院子很大，爷爷奶奶自己种点菜，种点草莓还有丝瓜，它的秧可以长得很长很长，在长廊里面搭阴凉。哎，我忽然想起了我们上次去这个前两天去庞各庄的那个整个那个长廊哈，别人说这是那个葫芦兄弟 对 雕了的一个结果， 就是好多的那个葫芦还有南瓜就挂在那个就顺着藤蔓然后挂在那个顶头上。 对对对，然后当时我就说你们这边没有一个爷爷吗？葫芦应该一起大叫爷爷呀。 就是月鸟小哥哥七个葫芦娃孙子到那儿了之后发现数不过来了、啊、 太多了啊。 今天的畅想还有很多朋友在放假的闲适生活也跟我们分享了。属于的猫说，不用上班，不慌不忙的做完早饭，听着外面的雨声，听着早秀、嗯、最近的小幸福也是适当的给自己放个假吧，即使不用去山野当中，在都市里给自己放轻松，也可以感受到很多生活里的美好。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郭靖，在树上唱歌。 在树上， 这是你在田野当中才能感受到的美好哦。 你愿意让我上一棵树？ 那还是算了吧。 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不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没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锁响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放开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穿过山洞，到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

James Brown Face the Sun。 当你去到山野当中，抬头就可以看到太阳，但是今天抬头看到的只有大雨。而且要提醒大家，现在持续的在下雨当中，那大概到中午前后雨量可能会稍微减小一些，不过呢还是会有伴有大风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持续在预警当中，阵风可能会达到7到8级，东部地区和山区可能会达到8到9级，也是提醒您尽量不要在临时的建筑物还有高大的广告牌下方去停留。 哎，所以呢这样在这种天气当中呢，如果有空的话就多听听早秀吧哈，还有10分钟的这个热油的时间， 你直接给我们爆出去了。我们有5分钟这么长的广告吗？ 差不多。 林志晶说啊，好喜欢今天的歌曲啊，都好有感觉。那抓紧时间给大家多听听好歌吧。 好嘞， 马上要到中秋节了，所以今天选择的很多的歌曲跟月亮有关系。 嗯，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拉拉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一样的月光来自拉拉徐佳莹。那除了今天早秀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跟月亮有关和中秋有关的歌曲之外，也再次提醒大家，明天晚上也就是9月21号中秋当晚的6点到8点钟，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月光音乐会，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郁可唯、飞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思翰、麦麦等等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演绎。 哎，而且现场呢应该来说我们会同步推出音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当然呢，这个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准备为大家送出的是点题之曲 啊，留给 PD 啊、 对 PD 说我要点歌， 对， 就是难得提出这样的要求， 上次你也点了一首嘛，对不对？今天我也点一首，因为刚才也有人提到这首歌曲啊，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出了我们在城市当中很多时候呢想去放飞自我或者回归田园的一种心理哈。 那下半句就是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哎、 谢谢大家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你们向往当中的山野生活，不管能不能够成真啊，总之适时的想象一下，就像放假一样，让自己放松下来、才能够更加有状态和更好的力气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和工作的难题。 是啦，好了，非常感谢各位，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我们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拜拜。 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连连，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在临别的门前，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只手空拳来到人世间，找到那片爱不顾一切，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我独自渐行渐远，膝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天长大，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的成长，看他坚持与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